我们要谢谢小猛犸童书，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十二生肖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总是忘记自己的年纪，也算不清自己究竟几岁。天庭的统治者玉皇大帝很着急，召集众大臣一起商议，想要设计一个衡量时间的方法。有位大臣提议， 记年份太难的话，记动物的名字似乎简单多了，找出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十二个年份不就行了吗？ 玉皇大帝想了想，觉得这是个好法子，于是他便通知土地公公，叫他去发布选拔十二生肖的消息。凡是想来参加的动物们都要参加一场比赛，谁能最快过河到达终点，谁就可以入选。前面十二种动物就可以用自己的名字作为一年的属相，成为当年的生肖，然后再按照先后顺序成为玉皇大帝钦点的十二生肖。哇，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动物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到了比赛的这一天，土地公公数来数去，发现要渡河的动物一共有十三只，也就是说有一只会落选。这十三只动物纷纷在河边站好，跃跃欲试。汹涌的河水拍打着河岸，哗哗地响，旁边的观众们兴奋地欢呼着，仿佛整片森林河流都跟着颤抖了起来。这时候玉皇大帝让人敲响了锣鼓，比赛正式开始了。要知道，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游泳，玉皇大帝倒要看看大家都是怎么想办法最快过河的。先说小老鼠，它起了个大早，想要先过河去，可是到了河边一看，这水流这么急，吓得直发抖，左试右试，就是不敢下水。他先后遇到了骏马、老虎和牛伯伯，他想恳求这些高大的动物来帮忙。 请你们背着我过河吧，我可以给你们指路呀。 有只善良的牛伯伯愿意驮着小老鼠过河，于是啊，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的。牛伯伯的水性很好，又快又稳。小老鼠果然聪明，它在河水中捞起了两个小木棍当做船桨，站在牛伯伯的头顶上使劲儿地划着河水。牛伯伯和小老鼠啊，一路遥遥领先。可是就在他们马上要到达终点的时候，小老鼠从牛伯伯的头上嗖的一声跳了下来，稳稳地站在河岸上，拿到了第一名。牛伯伯只能排在第二位了。再说强大的老虎，它使出全身的力气，用两只前爪划水，两条后腿蹬水，它拼命地向终点游啊游啊游，第三个游过了终点。小白兔呢，它的身材太小了，河水那么急，他可没办法平稳地游过去。不过啊，幸亏他身手矫捷，运动神经非常灵敏。只见小白兔瞪着急红了的眼睛，踩着一块块石头和一根根木桩子，就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到了河中央。最后啊，又跳上了一根圆木头，使劲抱住它， 朝终点飘过去。最后他第四个到达了终点，紧接着是飞龙。威猛的飞龙展开身躯，在河面上飞舞翻滚，鳞片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搅散了云朵，带来了闪雷。哼，对这条龙来说，过这条小河真是太容易了。可就在他快要过河的时候，他看见河中的小蝌蚪正在找妈妈。别看这飞龙身材大，心思却很细，而且呀，还是个热心肠。他又是上天又是下水，终于帮小蝌蚪找到了妈妈。虽然没能得第一，不过飞龙还是第五个到了终点。紧跟在飞龙后面的是骏马，它大跳着趟过了河水，没过一会儿就雄赳赳气昂昂地朝终点冲了过来。他心里想着，第六名肯定是我的了。可就在骏马马上要到终点的时候，蛇却从骏马长长的鬃毛里嗖的一下窜了出来，还吐了吐舌头，抢在骏马前面，滋溜滑过了终点。哦，骏马吓了一大跳，他肯定是跟小群姐姐一样害怕蛇。哼，他往后一倒啊，退了好几步，结果呀，就让蛇抢先成了第六名。就这样，骏马跑得虽然快，只得了第七名。玉皇大帝在天上，盯着这湍急的河流，看见山羊、猴子和大公鸡一起站在一个木筏子上，他们三个呀，一起使劲儿划着木筏子穿过了茂密的水草丛，横渡了急冲冲的小河，还躲过了一群水鸟。玉皇大帝很满意，夸奖说，他们三个团结合作，这样我也很高兴，第八、第九和第十就是他们三个了。山羊、猴子和大公鸡过了河之后，三个人一起决定把第八位让给山羊，因为山羊是三个动物里面最温柔的一个了。猴子呢，自告奋勇想当第九名，他说， 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可是我兄弟，甘心做个第九名已经是很谦虚了。 这骄傲的大公鸡呀，倒是不争也不抢，舒展开自己美丽的羽毛尾巴，就心甘情愿地当了第十名。这时候，小花狗摇着尾巴朝终点游过来，玉皇大帝向水里的小花狗提了个问题。 你可是个游泳高手，怎么会这么慢才到啊？ 小狗啊，汪汪地叫着。 玉帝大人，水里实在太好玩了，我游着一会儿和鱼儿比赛，一会儿和螃蟹比武，哎呦，差点忘了比赛的事儿了，所以现在才到嘛。 玉皇大帝一听啊，忍不住哈哈大笑。 好好好，第十一年就是狗年了。 最后一个会是谁呢？快活的小猪一点儿也不着急，但他还是赢得了最后一名。 他走到半路啊，就感觉饿坏了， 哼哼唧唧地停下来，先吃了个饱，还呼噜呼噜地睡了一大觉。最后到 摇着小短腿儿，慢慢地滑过了终点。所以这第十二年就是猪年了。比赛结束了，土地公公手里的小旗儿一挥，十二生肖就分别代表了十二个年份。十二年是一个轮回，终于算是定下来了。哎，听到这儿，也许你要问了，小群姐姐，不是有十三种动物参加比赛吗？那最后一个呢？这比赛结束很久以后啊，第十三个，是一只可怜的猫咪，才精疲力尽地从水里爬上了河岸。喵！可是，瞧，前十二名都评出来了，比赛早已经结束了，只有十二位胜利者，这十三名的猫咪永远也不可能得到这份奖励了。谁也不知道到底在猫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可是啊，小群姐姐听说，从那一天开始，猫就恨透了老鼠。从那以后，见到老鼠就会蹭，窜上去，想要抓住它。十二生肖都是哪十二种动物？现在你记住了吗？他们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嘘，悄悄地告诉你，小群姐姐啊，我是属猴子的。那你属什么呢？ 喂，小群姐姐。 啊，当耳朵。 你知道你们人类最早是什么样子的吗？ 我们人类最早听说是猴子，后来 有尾巴， 好像变成了原始人。 哦，没尾巴。 然后住在山洞里面。再后来嘛， 吃胡萝卜。 刚开始是吃生的 啊， 比如说抓住一只兔子，生着吃了。 带毛？ 总得把毛给揪了吧。 哎，我有个想法。 什么想法？ 让我们回到过去看看吧，说不定那个时候是我们兔子吃了你们原始人。 不可能，你们兔子根本不吃肉。 哼，走到熊伯伯那儿去。 对，熊伯伯商店里有时空穿梭机。 对。 熊伯伯，我们想借你的时空穿梭机用一下，可以吗？ 哦，可以，没有问题。 我们想穿越到，大耳朵，穿越到什么时候来着？ 穿越到原始人的年代。 啊，对， 可能距离已经有几百万人，几百万年了。 洞穴里的那种，穿个小皮裙子啊，吃生肉，说不定还不会用火的原始人。 哦，好的，没问题。来，稍等啊。这台机器，时光穿梭机，我刚刚给它做完保养。 我们怎么用啊？ 是这样的，你看啊，我打开这个小柜门，你进去就行了。 我们就进去？ 我们就进去嘛。 当然了，难道你们不想进去吗？ 塔耳朵，我们要不要进去？ 我们想回到过去，当然要进去。 那好吧，熊伯伯，那我们进去了，你轻一点按按钮啊。 好的。 请进。哦，再往里进一点啊。 太挤了，太挤了。 好的，关门了啊。 我的尾巴。 哎呦，好黑呀。 抱歉。 你这么短的尾巴还能挤住。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二、一。 啊， 小心姐姐， 你先出去。 我先出。 你先出。 好的。 这是一个大山里啊， 这山上好像连棵树都没有啊。 有人吗？ 喂， 没有人， 没有人。 那有个山洞，快看呐！ 啊，快看，快看！哇，山洞里好黑啊！ 哎，你有带手电筒吗？ 用手机照照吧。 啊，好好。看，你看你的手机显示现在是公元前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三千万年。 啊，这到底是什么时代呀？哎呀，啊，你看，这个洞的墙壁上好像还有画儿啊。 对呀，你看，长长的耳朵， 小小的尾巴， 啊，两个大牙齿， 还拿了根胡萝卜。 是我吗？ 他旁边那个穿了个裙子， 戴着个眼镜， 扎了个辫子。 是你吗？ 闹了半天。咱们俩是 原始 人， 我是原始兔， 我是原始人， 我是原始兔， 我是原始人， 我想回去了， 我也想回去了， 熊伯伯 啊。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在幼儿园里，有两个小朋友又在聊天了。一个小女孩问旁边的小男孩， 为什么小孩子是从妈妈的肚子里边出来的？为什么他不是从爸爸的肚子里出来的呢？ 怎么不是了？告诉你，女孩子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男孩子是从爸爸肚子里出来的。 旁边又有一个小男孩抢话说了一句，因为男生可爱呀。就这一句一下子就炸锅了，一时间旁边的好几个女孩一起大声地说， 男生不可爱。 孩子们的脑袋里啊，总有千奇百怪的问题。还是在幼儿园里边，也有一位小男孩发出了他自己的提问。 哎，你们说，人为什么只有两条腿？ 因为我们不是动物，所以只有两条腿。 怎么可能？鸭子难道是四条腿？不也是两条腿吗？它也是动物呀。 这是刚刚回答问题的小朋友被绕到里边去了。他想了半天，挠了挠脑袋，忽然他答非所问地说， 人长不出四条腿啊。 哈哈，长四条腿就要打架了，到哪里用两条腿走路啊？ 团团继续追问， 可是狗狗长的四条腿，它跑得就很快呀。 呱呱被问愣了，愣了一会儿之后，呱呱说， 我比狗跑得快，前两天我在前面跑，狗在后面追，都没追得上我，这给我吓的。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厦门康乐新村幼儿园的王月航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猴游自己。 小猴游自己，小猴游自己，跑出动物园，小猴进邮局，你要游啥呀？我要游自己，城市太闹了，